人独自在漆黑的夜里奔跑，这样的感觉压得我不知怎么才好。一个人在爱人与被爱中苦恼，这样的事情并不是每个人都碰得到。我并不知道我做得不好，我并不在乎我做了多少。